最高的72条这个大耳窿的债，他们有家回不了，为什么呢？怕大耳窿。感谢主，今天我们有个家就在这里，哈利路亚，我们可以回到神面前，把我们一切的不开心来到神面前向神诉说。阿爸的天父充满爱要来拥抱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今天晚上我的题目分享讲题是回教会就是回家。主啊，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人有家不想回家，没有一个人不想回家了，可是有些人逼不得已无办法回家。主啊，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有个永恒上帝的家，在这里有上帝的爱，没有一个人被忽略，没有一个人被神所排斥的，在这里有爱，有爱就带给我们盼望，有爱就把一切惧怕驱走，有爱呢就有方向，有爱呢就有神，因为神就是爱。主啊，今晚上我们再一次邀请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要感觉到天父的爱，这时候正在伸出你的大能的手向我们迎接过来，拥抱着我们。有时候虽然我们做了一些事情令到我家自己都不喜欢，也令到家人很痛心的，主啊，我们竟然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你只要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你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主啊，这时候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你会赦免我们，饶恕我们，你会拥抱我们，你会紧紧地拥抱着我们。主啊，我们一切的劳苦，外面被人的扭造各样坏话或者不好的话来毁谤我们，可是回到阿爸的天父的家，我们感觉到无限的温馨，无限的温暖在里头，使到我们重新得力。主啊，这时候我们要求你的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做感动的工作。谢谢你，我们爱你，因为你先爱我们。本来我们都是浪子，我们在外头好辛苦啊，主，感谢主，自从你认识了你，我们真的有个永恒的家，上帝永生的家，在这里有主是好牧人，有主是我们的上帝，有主是我们生命的王。我们不至于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乞丐，原来我们是王子公主。谢谢你，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字祷告，阿们。家呢是一个地方，有微笑，不过有时候也有眼泪，有时候有喝起来，有分开的时候。但大家为了这个家庭曾经都努力过，都为了这个家庭努力过，流了许多的眼泪，神都看见，神都纪念的。圣经说神把我们的眼泪放在皮带里面，所以每个人在外头工作很辛苦，回到家中希望有休息。同样的，回到神的家里面，我们希望在主里面有安息。其实上帝在这个马太福音告诉我们11章28节说，凡劳苦担子重的可以来到我面前。不论基本上的劳苦有多重，在做生意工作事业方面，或者是养儿育女，我们面对许多的挫折困难，我们遇到孩子不听话，我们心中非常焦急，我们的亲兄弟姊妹或者我们的非常靠近我们的，他们遇到一些问题使到我们非常心很着急啊，神都知道。神说，基本上说，凡有劳苦担子重的来到我面前。神今晚上向你呼吁说，凡有劳苦担子重的，不论你是谁，不论担子多么大多么重都好，多久了没问题。凡事，神说，凡事劳苦担子重的都可以来到面前，我要给你安息。耶稣继续说，负我的轭，轭就是担子嘛，可是耶稣担子不是重的，是轻省的。哈利路亚，耶稣轻省的担子啊。为什么说轻省呢？因为圣经说，你认识真理，在这个约翰福音8章32节说，你必须认识真理，就是我们讲的道，你就得自由， 你就自由是释放了，清晨了，你不断的读圣经，你的 burden， 你的劳苦重担就感觉到哎，不见了，不见了。我们在教会里哭，那是很清晨的哭，感觉到神的爱。我们在外面工作很辛苦啊，压力，我们不知道向谁投诉，向谁分析，好像功夫人讲投好水咁样咪。神知道你的困难，神的孩子来来来，我拥抱你。好像小孩子在外头打雷的时候，蜻蜓的打雷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孩子是跑到家里面拥抱妈妈，拥抱爸爸，他感觉到最安全的。今天你在外头吃惊了，你在外头遇到很多问题，压力几乎令到你无法继续走的人生的路，神说来吧孩子，来吧，把你的劳苦担子来到我面前。哈利路亚，家就是永生神的家。可是上帝的家有不同的弟兄姐妹来自不同的背景，是不是？好像我们手指是不是有十只手指长短不同，是不是？好像头先我们打吉他的弹钢琴的，都每一个键盘上的每一个键子都不同声音的不？如果呢，那键盘的声音每一只都一样声音的，就不好听了，是不是？所以那吉他也是有六条线，每一条线有出入不同的，每一条线发出声音都不同的。在教会里面，我们性格不同，是不是？一种米吃百种人。我们知道我们都来自不同地方，当不同的人、不同性格、不同背景、不同喜好、喜欢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一定会有些摩擦的。神的家就是那么可爱，我们不怕摩擦。我们中国人都有一句话讲吗？棒磨成棒就磨成绣花针了，是不是？对我们来说是神的熬炼提炼，好让我们生命更加美丽。基督徒不怕火的，我们越经过死幽谷，经过火，火烧我们更加精进，更加的灿烂生命。我岳父是打金的嘛，他七岁呢就被人董居宅咁样就买到马来西亚。那么他的孩子呢，他有十个孩子，那么五个儿子，七个女儿。那么五个孩子都是开金店的，那么六个女婿都是开金店的，唯有我这个不是开金店的，不过我有很多金条在天堂。圣经说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我爸爸天父在天堂很多的金条，所以你今天呢要好好上帝哦，爱上帝哦，你要工作一定要工作，努力工作赚钱，为着养儿育女。我们要过活生活嘛，可是千万不要回家哦，不要忘记回家哦。神的家有一倍丰盛的礼物，神的祝福临到你。可是我们要围着地上准备，将来要回天家了。地上的家是暂时的，真的弟兄姐妹，地上的家是暂时的。有没有人说，天使吹喇叭说，哔哔叭叭，耶稣来咯，快回家了。你说我不要回啊，耶稣都太好了啊，我很多黄金呢，做工作的办事人，哇，我还存到整十几落的金，我不想回去了，我不想回去。神说你不用紧啊，你也带着你的黄金上来啦，好吗？所以你就准备你黄金十公斤的黄金就上天堂了。一上了天堂，哇，圣经告诉我们在启示录二十章中，地上全部都是金条做的路，哇，你那个 bag 十公斤的黄金，哇，每一个砖头都是黄金做的，没得比啊。做的办事人就希望带黄金到天堂里面享受一下，谁知道，哇，满地都是黄金造的砖头，还有蓝宝石、玉宝石、青翠石，什么红玛瑙，全部都是钻石宝石所做的墙壁。哈利路亚，神为我为你预备的天家就是这么的美啊！为什么你还在地上的家是重要，我们要围着我们生活去拼搏嘛，可是不至于忘记了这个家，永恒的家，真的。所以圣经在马太福音25章告诉我们说，有十个童女，五个童女呢就是很聪明， 犹太人戒婚不是说早上哔哔叭叭娶新娘、哦、是他们没有告诉你的，随时的晚上三更半夜都可以来了新郎。所以新娘呢，首先要打扮，擦胭脂啦，擦粉啦、哦、准备自己整整齐美丽，准备迎接新郎来了、哦、要迎接他，所以打扮。所以每一个以前呢、啊，古时候都是点油灯的嘛、哦、所以要油灯，要充充足足的油。油灯里的油就讲圣灵、啊、就是圣灵的充满，神的同在，国度教会就是强调圣灵。没有圣灵，我们没有力量继续坚持道理，面对试探，我们打不败魔鬼。所以要注意我们灵命有没有常常被圣灵充满。所以五个童女呢，天天都看灯油有没有油，没有油就要准备了不？另外五个呢，他没有准备，他们睡觉。你知道啦，化妆了很多胭脂啦、粉哦，有时候的口水流下来又这样擦，哇，那个胭脂吹下去，哇，三更半夜新郎来娶新娘，哇，这鬼咩啊？这样那个胭脂这样，生肖果然哔哔叭叭娶新娘喽！哇，那五个聪明人，哎呀，哎呦，他们就有灯了，灯里有油，另外一个灯里没有油了。灭了，然后他想要借，唔该你啊，借少少油俾我，不可以，不可以，我们还要走一条很长的路到新郎的家，不许借给他。然后那五个一坐的新娘就留在地上了。圣经说，新郎哥就把新娘带回家的时候，关住门，他们这些五个一坐的不能够回家。圣经说我们要准备，耶稣来的时候好像盗窃这样，并没有告诉你干嘛我来碰残你哦。没有告诉你，你随时要准备野兽翻来吗？阿摩西书说，我们每天都要预备迎接我们的上帝。回家是喜乐的事情，非常喜乐的事情。可是，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各有不同的。首先呢，我们有不同的恩赐啦、才华啦，我们有不同的这个神给的这个这个自分自长啦、啊，可是好像这个讲台哦，讲台有打贝斯的，有打吉他的，有钢琴哦，打击鼓的，不同的声音造出这个音调太美丽了。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同样的，我们在这个会所里面，我们每个人都不同恩赐的，是不是？如果每一个都做讲员，那么谁做听众了哈、哦？所以每个做听众，谁做讲员了？所以神已经安排了，有些人在教会里服侍什么，而每个人。都是重要的，阿们。我们服用生命团契，每个都是重要的。天生我才必有用，没有一个人说不重要的，每个都重要的。回到神的家里面，我们这样的彼此配搭，彼此的这样的在神面前发挥你的功能，很重要。一个家庭里面，就好像耶稣说，以弗所书说，耶稣说，我们就是肢体。还有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有人做鼻子，有些人做耳朵，有人做眼睛，有些人做口鼻子都是重要的。口不能对鼻子说，我整天都嗅到那些榴莲，而且我鼻子说我只是嗅到了，不能够吃，所以这个鼻子就不开心。或者耳朵说，你天天都听到好多人开心的时刻啦，吃榴莲啦，或者吃什么什么咖喱拉萨啊，什么地方吃，他只大口听几哦，他吃不到，因为他是耳朵嘛。有一天大家都开始思维了，我不干了。眼睛说我冇眼睇啊，耳朵说我在唔想听啊，那口说我更加不要吃了。你每天讲我大嘴巴，整天吃。这个胃说我了，整天你们吃什么？本来我十一点，医生跟我讲要照顾身体，我十一点过后不要吃，你偏偏十一点过后还想吃。我以为是我坐肚子想睡觉一阵哦，哇，你们十一点到十二点还去宵夜，我还要起来做工啊，消化。医生说你晚上十一点过后吃呢，就变成 toxic， 就变肚了咯。哦，变成肚了，在里面，因为已经停止不再工作了嘛，原来很不好的。所以有一天全部器官思维，我不看，我没看眼，我不用听，我不用吃，我喜欢，每个肢体开始思维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第五天呢，大家都感觉到非常的累了，到一个礼拜后就呜呼哀哉了。教会也是，我们各有不同的功能恩赐， 我们虽然不同，可是我们连接在耶稣身上，哈利路亚。我们服用生命团契就是连在耶稣身上，我们就以耶稣基督为王在这里，我们以神的话语为我们的根基，圣灵为引导我们的，我们一起建立这个教会，哈利路亚。神在这里，圣灵家太好了，真的。因为我在香港、做戒赌工作，很多赌徒有家会回不了啊，所以每次半夜十五中秋节，他们没有家，有家 回不了，太太跟他离婚了，把他赶出去了。有很多都是有一个是这个工程师，有一个是大律师、输了9000多万，每一个都是很聪明的，太聪明用在错地方去赌，他自己的收入已经满足够他用了，可是他贪心。所以中国字呢，贪字哦，多一撇就成什么吃呢？贫穷的贫呢，贪字带个旁字哦。所以我们不要贪心，知足常乐，真的。所以每一个都输了几百万几千万，然后很多住在天桥，本来很有钱的，现在住在天桥，把那些纸鹤、建成小小的房间住在里面，并且他们九点之前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天桥下的那个小房间，用纸鹤做的。如果九点过后呢，你不回呢，其他的乞丐也跟着抢了。他这样住在天桥外面就被移水淋了，他们的家变成这样了。后来我们去派那个饭了、那纸那饭盒给他们，他们就讲他们历史，然后把他带来我们的中心。原来每一个都是聪明人。后来他在我们家里面，他在我们中心找到一个家了，就是耶稣基督的家。所以当我们每一个月头一个星期庆祝他们的生日的时候，他们哭了，因为这许多年因为赌博，他们失去了家庭，没有这个家，没有人在纪念他的生日。可是我们每个月都为他们庆祝生日，都是百多两百人的，每一次都很多新人的庆祝生日，他们的心智生日，他们非常的感动。原来他感觉到还有人纪念他的生，他们流泪，他们感恩，这是神的家。过了不久，这些从前没有家了，失去家了，后来他的太太呢就听到这个衰楼这个赌徒信了耶稣他们派很多探子来窥探，然后呢他们没有马上接受他，要锁行为4年，然后呢才叫他丈夫回来。回来有一个丈夫真的回家了，那天是年初三，他4年在我们的中心，他已经离婚了。为什么他太太叫回来呢？有一个晚上，这太太做梦，梦了一个梦，就是他的丈夫被大龙用刀掐死了。他忽然梦到这个梦，他很紧张，就打电话摇电话，就问一下衰楼，那衰楼说：“哎呀，阿居啊，还是没居啊，阿居啊，你怎么没死啊？”咁样唔该啦，就放下来了。他只要听他声音，认为他没死，他以为是梦，以为是他被大龙斩死了嘛。后来这个赌徒他又打回给太太说：“我好想你翻屋企啊，我很想回家。”可是呢，还要等多两年又多两年，4年。好了，4年过后呢，因为这个丈夫赌博，令到他三个孩子都停学，不能够读高中，也不能够进大学，没有钱读。孩子很憎恨他。那天年初三，他的孩子好了，让爸爸回来，因为他4年在我中心没有赌博了嘛，所以就存钱嘛。存到几千块，就做的奶昔风做红包很大每一个都2-3千块放满在裤袋，还有去买那个烧鹅髀拎起翻屋企了。他心目想：哇，我这几年没有赌博，我的孩子看到红包这么厚，奶昔风这么好同烧鹅髀一定开心了嘛。他回去了，年初三早上回去的时候，他敲门没有人反应，他推门那门也没有关，就进去空城计，里面没有人，耍我们，跟我开玩笑吗？他就很生气，就躺在沙发说：“岂有此理啊！ 我努力戒赌这四年，我回来你们却玩我，没有在家里陪我。他很生气，然后因为信仰耶稣在我中心嘛，圣灵对他说，这几年来你怎样对待你孩子呢？过去女儿跳芭蕾舞你从来没有看她，你说爸爸现在要过澳门赌博，你儿子赛跑你也没有去看他赛跑拿到这个冠军，你也没有看他，你答应了他要去下午，可是呢到了最分钟你跑去这个赌场，你对得起他们吗？后来圣灵责备他，他哭，他流泪，他悔改，感谢主。在这个是五年前的事了，感谢主。五年前呢，我们为了 十对赌徒因为信了耶稣，那些离了婚之后呢，太太有些离了婚十年，有些八年，有些十一年，都嫁回给同一个丈夫，神给回他们一个家了。家是很重要的，家里面呢有什么呢？无论我们在外面多么辛苦，我们都想念回家，是不是？家里面有爱，家里面有饶恕，家不是个讲道理的地方啊，家应该是讲爱的地方。你讲道理永远讲不完的，家应该多一点分享爱，因为神就是爱。神在这个教会里面，家中有神。教会乃是神的家，乃是爱的发源地。在约翰一书四章七到八节说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没有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所生。哇哦，凡是有爱心的都是上帝所生，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直接一针见血，神就是爱。其实我们很难爱一些不可爱的人，是不是？我们人呢最喜欢爱什么？爱一些可爱的，不可爱的人我们爱不尽了。耶稣真的我们做不到，经常丢心丢快了。神，我怎么能够接受一个呢？是不是我看在前面站在后面，看在后面站在前面，我怎样可以接受他这样做？你叫我原谅，按照摩西律法原谅七次，耶稣说你要原谅他七乘七十次。哇，神啊，哇呗，哇，干不掉吗？耶稣要原谅他四百七十次吗？我做不到，我做不到，神，我不做，做不到，主啊。他怎样对待我，神你知道了，你是无所不知的，你还叫我次次他得罪我，每一次都要原谅他，我做不到。耶稣今晚上要让你和我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怎么说呢？耶稣那些顶撞他的，有一般人从前也是拥挤他的，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拥挤他要看神迹，耶稣以鳄鱼五饼喂饱他们。同一般人也是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般人，把钉在十字架上，把钉在十字架上。可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说？说父啊，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今天我们要原谅一个人，好不容易啊，做不到，所以我们要仰望耶稣。主啊，既然你在十字架上说，父啊，原谅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在神的家里面，永远有饶恕了，真的，是我们做不到。有些人好。I can forgive you, but I can't forget, you know. It's hard for me to forget, you know. 我说，真的，真的不能忘记。可是神讲什么呢？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二十五节，耶稣基督洗净我们罪，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了，他不再纪念。所以我们要仰望神，神啊，我要仰望你，让我 forgive and forget 是真的，不然呢会给魔鬼留地步了，真的。我们翻稿章了，我们翻这个旧账的时候，魔鬼说：“是啊，是啊，你的丈夫三年前怎样对待你？等下你又把五年前的事情又翻旧账了。”魔鬼就是喜欢叫我们翻旧账。夫妻之间呢，我们为什么那么吵吵闹闹？每次都拿那 上个礼拜呢，上个星期哦，所以魔鬼要我们提起我们以前的。可是感谢主，若有人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真的，虽然是不可能，真的我们要做到。魔鬼就喜欢让我们退步，退步看往事，往事，往事，是往事只能回味，不过往事很多东西令到我们觉得自己没有，自己是一个眼渣。可是感谢主，因为耶稣的缘故，用宝血赎买我们，我们来到这个新的家庭，上帝永生的家，我们罪得赦免了。所以给我们恩赐，我们一起来侍奉神。什么是真正的爱呢？既然神是爱，到底什么是真的爱？在教会里面呢，真正的爱是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那就是爱吗？也不是的。真正的爱能够相爱，就是从然我们有不同的嗜好，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意见，从然有时候围着一些意见，小小的争执是 OK 的。可是我们不要让魔鬼留地步哦。虽然不同的观点、意见、出发点和各方面的，我们仍然在一起啊，世人都看得出。哇，走海哦，如果是我，我已经离开他了咯。因为我们圣经说，在以弗所四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持所圣灵里面合而为一的心。因为圣灵令到我们能够合而为一，那不同。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说，若你们彼此相爱，世人都看得出我是你们是我的门徒，因此呢，我会吸引万人归向。今天世人在观察我们，知道吗？我们基督徒是不是相爱的，或者是搞咬搞惯，是不是这样相争相吞的，两败俱伤的？我们切能够在主里面被名被野兽啊，还没野兽玩我的谁嘛，还老玩我的老婆血。我们是否能够 Amen 给耶稣？耶稣离开 天上荣华富贵，成为道成肉身，为你而死，我上帝的儿子嘞，他是神的，我为我死，你们难道不能够容忍吗？彼此相爱吗？耶稣反而对那些得罪的人说，父啊，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所以今天真正的爱，就是在彼此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观点，我们仍然可以持所圣灵合二为一的心，那就是与众不同了。神因此更加祝福他的教会，因为我们顺服他的话语。神的家呢，是有爱的。这个世界呢，是讲效率的，是不是？讲功能的，讲简单，讲快速。所以今天有很多 instant meal 了哈，还有 instant 什么了，连我们中国字都开始 简单化了，不是？爱字不再有心去爱了，是不是？我们玩手机，我爱你，可是感觉不到，因为没有心了。我们简笔字爱不太有心了，人和人之间好像有个隔膜了。我们没有面对面说我爱你，耶稣以耶稣的爱来爱你。我们用手机登一下一个爱的 一个标记、哦、感觉不到，就是一个标记，一个 图画罢了。神的爱是有行动的，神爱世人，甚至这样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有行动的。有一天丈夫对太太对丈夫说，你整天说我爱你，你把你爱挖出来给我看了，真的挖不到了、哦、可是你的行为，太太就那么广东人说那么感觉到心窝很窝心、啊、你处处为他着想，他感到他被爱。今天很多人需要这一份肯定，肯定我在你生命的重要性。魔鬼就喜欢这样了、啊、你看牧师都不关心你了，或者这个领袖不关心你了。以前教会几个人的时候，牧师非常关心你，现在教会大了，没有人认识你了、啊、这是让魔鬼留地步的。 在一个教会里面，神的心意就是要使到教会成长成长，是不是？所以摩西就是从早上到晚上一个人去服侍所有的两百万的以色列人，他服侍到头发掉完了。圣经说他很累，他的岳父大人说，摩西来了，我叫你，看到你这么辛苦，我做岳父都心酸了。岳父有什么指教吗？岳父对他说，摩西，这样，你这边有两百万的以色列人，你拣选几个人做千夫长，千夫长就是他管一千人吗？百夫长呢就管一百人吗？五十夫长是五十人吗？十夫长十个人呢？五夫长一个人管五个人吗？那么呢，一直有很多千夫长了，管了一百个人，一百个人有很多管五十个人了。那么你的工作呢，把最重要的百姓的饼上你这里，其他的那些零零七七的事情由他们处理。那每一个人呢，做工了吗？开始忙了，这个口呢就不会讲话了，是不是？因为啊，教会是这样的，每个人动的时候，不断的开口讲传福音的时候，就没有时间批评人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国度教会，叫教会总动员，哈利路亚，这也是神的心意，你知道吗？在以弗所书四章八节，耶稣死后升天，复活升天，他捆绑了一切恶者的工作，然后把恩赐赏给我们。所以神要你和我使用我们的恩赐来为主，第一使到教会成长，第二呢，我们自有参与。参与的时候，你看到神使用你的时候，很多人信耶稣来感恩感谢的时候，你的信心也成长了，这是太重要的。所以国度教会是个侍奉的教会，是一个非常家庭观念的教会，而每个人是重要的，没有一个人说是不重要的，是魔鬼骗我们说我们不重要。让我们看看，而这个爱乃是回到神的家才有经历到的，你知道吗？而这个爱呢，乃是要回到神的家才经历到的，真的。外面我们真经历不到，外面的社会商场就战场了的，还踩紧我的胸的，你知道吗？踩紧你的胸的。所以我们感觉到我的老板重视我，以前重视我，现在没有。他另外一个人踩紧我胸了。我做了主任，做了十多年，啊，他的亲戚刚刚从英国会计师那边毕业，他就马上做总经理，我不服啊！我做到老椅子，主任的老椅子，做了十五年还没有升级，他一大学毕业，因为他是他的表弟嘛，就马上给他做总经理，我真不服啊！我们这里面很不酸的心酸，不甘心，人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定要有收获，一定要有这个付出的，一定有一些工价，一个代价，并且有 reward， 有一个奖赏，我们心里不负。这个爱乃是回到神的家才可以经历到了。我们看一看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就明白了。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讲到这个浪子，他从爸爸那边拿到一些产业，其实是这样的哈。他整天向爸爸说：“爸爸，我长大了，二十一岁了，你给我钱，我产业。”爸爸还没有死，要爸爸的产业是不孝子来的。可是爸爸因为爱他，就给他当的产业。他哥哥拿两份，他拿一份。可是圣经说，一年里面他就花完了爸爸，耗尽了爸爸的产业，然后他穷苦起来。当时候有饥荒。饥荒没有东西吃，那么他是犹太人，可是偏偏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找到一个放猪的人，那放猪人就叫他看过那猪，然后他肚子饿几天没有吃饭，因为饥荒嘛，他就开始要吃猪少的时候，他忽然想起，我是恶少爷啊，我为什么堕落到这个地步呢？我要起来回到爸爸的屋子，对我爸爸说，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那么他就引导就爬起身来，就向着家乡而去了。圣经说他爸爸每天都在门口等待他。爸爸有一天傍晚就看到一个年轻人，头发长长，衣服烂烂，并且走路好像他儿子这样的，爸爸看得出的。天父知道你的性格，天父也知道你的名字，天父也知道你一举一动，你不开心的样子，你流泪的样子，你每个晚上全都知道。 女人容易哭是吧，女人呢一个人也哭，听到一些感动的东西也哭，两个人的时候也哭，众人面前她也大这样的大声哭。男人就不是我流血不流泪，冷冷怎样都要冷，但是流血不流泪。可是耶稣有哭哦，是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约翰福音，拉撒路死了，耶稣听到他的姐姐们说你所爱的人死了，耶稣 Jesus wept， 也是整个圣经最短的经文， Jesus wept， 耶稣哭了，最短的经文，耶稣也哭。耶稣要男人哭，我再讲一次哦，耶稣要男人哭，哭不是你的特权，哭不是你的特权。神造我们俩一对眼睛，就是要我们学习哭，哭就是 release， 哭就是把你的情绪能够流出来。你哭哭哭哭嘛，你就打金包了，真的。喜乐的心乃是医治的良药，枯干的灵使枯枯干。我的女儿是在这个美国研究癌症细胞的，很多人有血癌什么癌哈，都是他们很多的心事，也不回教会，也不释放，也不告诉别人。忧伤的灵使枯枯干，你的骨就是产生血了吗？你的骨头枯干的时候，产生不了血的时候，你说什么病都会，好像龙沟啊，这个龙沟啊，几个月都没有下雨，哇，很多垃圾，是不是？就塞住了咯。来一个倾盆大雨，下大雨，呜，把垃圾冲走，生命的河流就来了。整天塞塞塞，什么病都来了。很多问题，我们常常面对，让圣灵的河流冲走一些垃圾吧，讲出来。怪不得耶稣说，凡有劳苦担子重来到面前告诉神。耶稣的名字叫什么呢？ Great Counselor， 他是伟大的辅导员呢。耶稣就是 Great Counselor， 在以赛亚书九章七节，耶稣的名字就是伟大的辅导员呢。 Great Counselor， 伟大的测试，他聆听你的需要。耶稣在井口边呢，约翰福音第五章，淫妇啊，她有五个丈夫，现在同住的却是第六个人家的丈夫。她偏偏不要在早上来打水，也没有在傍晚打水，偏偏在太阳上中央的时候，一点的时候，非常炎热的时候，因为女人都不敢出来打水，都不要，因为怕晒黑皮肤嘛。因为她用的是 SK2， 不过是 SK2 不能够保护的，还不可以了，要擦一点那个防太阳晒的啊，是她怕太阳晒黑了，所以这个淫妇了，她也是要面子嘛，她怕人打，怕六个太太打她，她就偏偏在太阳炎热的情况下去打水。耶稣偏偏就坐在井口边，耶稣传福音就同人的需要讲起，不是马上讲，是神爱你。耶稣从外在的东西环境带入福音。耶稣说，妇人给我一杯水吧，妇人你给我一杯水吧。他是说啊，你是犹太人哦，你看他分析，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我们之间没有关系的。耶稣说，哼，你都不知道，你跟讲话那个人他永生祸水给你了。好，你快点给我永生祸水。为什么呢？因为他每一天都要太阳那么炎之下，来打水。如果有祸水呢，他就不要天天下午来打水了。你快点给我。耶稣说，你叫你丈夫来一起来打水啦。喂，我婆，我没有丈夫。耶稣说，是不是哦，你有六个五个丈夫，并且现在的丈夫是人家的丈夫第六个了。哈，耶稣，你是弥赛亚，你是先知啊，你全部都知道我的衰耶，你全部知道我的不好的东西。原来耶稣知道我们的需要，耶稣没有责骂他，耶稣要让他开一条出路。耶稣知道他里面购买已经累积了很多的不开心，他很多的抑郁 depression， 他不想活了。耶稣偏偏在下午的时候坐在井口边，井口旁，耶稣要把这个好消息让他不再纳闷，让他不再这个抑郁症，耶稣要把他带出来。今天福荣神把我们的国度教会生命福荣生命团契就是世上的光， Amen。 有很多人 不敢出来，他们永远都把自己关在黑暗里面，他们痛苦黑暗里头，魔鬼说 你出不了的了，你永远都是这样的了，因为你是注定失败的。其实魔鬼的存在呢，他知道他有天会下地，所以他每次都叫我们不要讲给他听，说嘛说嘛说嘛，所以我们就内疚定罪感，最后呢魔鬼说你都没有出路了，你不如自杀跳楼死了。圣经告诉我们，在启示录魔鬼最后一天要被上帝丢在火炉里面，所以今天他努力工作，勤劳工作24小时，要把人带到哪里，因为有一天他要去 barbecue， 他要在火炉里面被烧死。他觉得一个人下去好像很闷，带着一扎人了，一堆人下去陪着他 barbecue。 你知道 barbecue 吗？被火烧啊，是永恒的火这样烧了。所以今天我们不要陪魔鬼，阿们。我们国度教会就要抢救灵魂，哈利路亚，我们要抢救灵魂，所以国度教会就要抢救灵魂和彼此相爱。这个爱是无条件的爱。那圣经告诉我们，路加福音第15章25节告诉我们说，他的弟弟呢被爸爸接纳了，给他穿上新鞋，戴上新戒指和衣袍。哥哥就听到爸爸又宰了牛犊，大家在那边庆祝跳舞快乐。哥哥听到这声音就问他的工人说，哎，做什么事情啊，我们家这么热闹，哎，你不知道吗，你弟弟回来了。他爸爸知道他回来，爸爸说进来了，孩子，大哥进来了。我不在啊，我不在，我不在啊，我不要。爸爸，你这个你的儿子，你的儿子，你看他对弟弟这样称呼，你的这个儿子啊，他耗尽了你所有钱财，跟那些娼妓一起花用你的钱财，花尽了，你还接纳他？你看我呢，整天为你卖力工作，全部农地都是我辛辛苦工作，我的朋友来的时候你都没有杀一只小小的牛给来陪客，而你这儿子他花尽了一切钱财，他回来你却给他摆上这么好的宴席。他爸爸讲回答呢，他爸爸说，孩子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阿们，听到没有，神的家呢，永生永生的家，一切都是你们的。You must know how to tap the power of God. 你要如何去支取神的应许？真的，真的有应许了。在以弗所书1章18到20节，上帝的家是万有所在的地方。阿门。赶鬼疫病的 power 也有，听祷告的这个应许也是有，样样都有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叫争取，不要让魔鬼蒙福我们的眼睛，看不到真理。神的家那是那丰丰盛盛所存在的，所以他哥哥不要进去。所以神的家呢，我们要学习耶稣无条件的去接纳人，靠着自己不能，他哥哥就是了。在神的家里面有人做浪子，回到福荣生命团契，我们要拥抱他，接纳他，因为我们曾经也软弱过，我们需要人的扶持，你知道吗？我不是一下子做牧师的，我信了耶稣半年后也做浪子，也去阿哥哥啊哈，吃那个 MX， 以前人吃不是吃白粉的，是 MX， 头发长长，拿刀子呢去牵人家，然后去 Emporium， 现在没有 Emporium 了，英宝粮啊，去里面偷衣服 穿在里面啊，进了 MCO， 以前是 MCO， 哇 MCO 进，现在没有了 MCO， AMCO MCO 进，那是我在迷失的时候所犯的罪，我以为是耶稣不爱我了。后来培灵大会的时候，我的栽培老师又带我回来寻找这浪子，我又回到神面前。那时候是18岁19岁，然后呢神感动我，20岁就做去读神学了，23岁毕业就做牧师到今天了。所以我们的人生呢就这样的，有时候会软弱跌倒，可是很多人关心你，浪子要回到神面前，神必接纳我们和神必爱我们。今天神在这里，神在这里，神在这里，因为他就是一家之主。 Amen。 他非常关心我们，魔鬼欺骗我们，魔鬼就是要我们放弃 一切。爱呢，不是顺顺利利，我可以你爱我爱你，是不是？夫妻之间也是，有没有人在我们当中说，我跟我太太从来没有吵过架的，有没有？ 没有， 啊，没有。感谢你的诚实，啊，有没有人说我从来没同老婆挨过交的？举手，都有，是不是？嗯，感谢主，神就是把我们两人不同的。太太呢，可能就是那个 break 哦，啊，我们就是驾车冲冲冲，哎，停停停停，有时候我们太快了，所以神需要，就是如果两个都快的，就完蛋了，常常撞车了。太太就是那个 break， 很多东西他叫我们要先想一想，才去做，是不是？因为女人就是分析的，是不是？啊，神创造人是这样的，他很细节的，我们男人就冲冲冲冲冲冲，女人啪啪啪。感谢主，圣经什么了？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你要谢谢，哎，像隔壁的太太，不要像错人了，谢谢你太太。来，阿江，你太太有来吗？啊，谢谢他。啊，你不了很多东西了，你不了，哈哈哈哈，是真的。当两个人性格不同放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真需要彼此的需要，这就是爱，这也是上帝的爱。在冬天的时候呢，有这个刺蛛，你们知道什么箭蛛吗？身上很多箭的，冬天的时候有好多的箭蛛就钻进一个洞里面，大家就抱着取暖，你知道吗？箭蛛每个身上都有箭的，哦，是大家抱着说哎呦。教会也就是当我们相爱的时候不容易的，教会是讲爱吗？当我们一起彼此相爱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走得靠近的时候，他的剑呢，就呀，又爱又恨。神叫我们要爱他，可是他身上这么多刺了，神啊，你可以把他除掉吗？神说不是我，真的，神说不是，神说你要接纳他。我以耶稣的爱来爱你，我以耶稣的爱来爱你，在你身上见到神的荣耀。我以耶稣的爱来爱你，我们是看到神的荣耀，他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Amen。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看到弟兄眼睛有什么，有一根刺，啊，而我们却有一个栋梁，我们有栋梁了。所以呢，其中一个箭蛛，我不要跟他们在一起，整天剁三剁坏，我要出去。冬天呢，他从那小洞里面就出去了。大家说回来呀，啊，你在外面一定冻死的，你回来了，我不要跟你在一起，整天都批评我。有时候神借着弟兄姐妹讲我们呢，是好的。我们做牧师哈，啊，我做牧师，从38年了，1981到今天哈，38年。我不可以说我是牧师，我吃盐比你吃饭多，你还要教导我做吗？不是，我们应该谦卑。谢谢你弟兄，三个诸葛亮啊，三个诸葛亮，这个诸葛亮，就谢谢你哦。啊，刚才你啊，你讲我讲，你说我讲话喷口水，是的，我老人家有时候口水喷那个朋友东西，对不起啊，谢谢你提醒我，改次我讲话这样，我谦卑学习嘛哈，真的。我们要谦卑，因为在中国呢，我常常在中国去教导的时候，当我春天去的时候，那些禾场啊，那些稻米是脏滋滋的，青绿绿的。到了秋天的时候要收割的时候，全部那些禾木那禾啊，全部弯下来了。越老应该越谦卑了， Amen。 神在重用我们，使用我们，因为华人的字太美丽了，字大是不是一点点的草料了？自大一点点就臭了，我们的人生臭，侍奉臭，什么的臭。我们要谦卑，救恩是给谦卑的人的，神为大大小。所以呢，这个箭蛛就跑出去，大家叫回来吧，他不要。冬天过去的时候，春天来的时候，这个箭蛛死在外面了。所以福荣生命团契是爱的教会， Amen。 我们不要离开，我们要围着地方祷告，我们要祝福这地方。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一定变成冰雪条了。这里有爱，这里有成长，这里神的家。我们一起这样的服侍神，我们就得到神的祝福。国度教会呢，我们的耶稣就是我们的模范了，圣经就是我们标准，而圣灵是我们的引导。我们这一个目的呢，就是凡事敬畏神， Amen， 这就是我们目的了。我们也让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让耶稣做王， Amen， 一切荣耀归给他。所以我们已经在这里借着我们的管医生管牧师在这里这样带领我们都五六年了，神的荣耀会更大的， Amen。 当我们知道这个家，这个家是个地方，我们可以回到这个地方。外面我们流了不少眼泪，我们碰到很多的钉子，不开心事情，回到家应该是与神的拥抱， Amen。 我们不介意所有在外面所遇到的难题，家永远是一个地方有欢笑，有接纳，有拥抱。家就是个地方，虽然我和你不同，可神要我们保守圣灵里面合一的心，这样接纳神就在世人面前证明给他们知道。你看，因为耶稣原谅我们，包容我们，接纳我们，我们靠着耶稣可以包容别人，接纳别人，宽恕别人，这就是教会，神的家。如果把这个爱拿掉呢，我们跟世人有什么不一样？基督徒不一样，就是那一份爱。这个世界把爱拿掉呢，就是冷冰冰的。教会不同，因为耶稣的爱，牺牲的爱。让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 Amen。 今天神在这里，魔鬼常常在你耳边欺负你，欺骗你，告诉你这个地方啊不可爱，这个地方不好，那地方不好，其实你永远找不到一个好的地方的。因为有人的地方呢，永远都是有困难的。天上星多夜不亮，地上人多心不平。可是感谢主，耶稣来到我们的人间，就带给这世界好像慈论也无这样，让我们能够接纳，让我们不会产生那个争执。耶稣来就是让我们生命更丰盛，与圣灵来油膏我们，如同膏在亚伦的衣髻到脚那么的滋润。所以主今天晚上在这里，他爱我们，他要我们继续的在这个地方成长，继续在这个地方就彼此相爱，让世人知道我们就是与众不同的地方。让我们唱一首诗歌，我耶稣的爱来爱你。我帮你们弹啊，来跟你听过吗？这首歌应该是 G 是吗？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Yes, I love you. 应该是 G 是吗？我们站起来唱首诗歌。我以基督的爱来爱你，我以耶稣的爱。感谢主。是的，今晚上我们要高举神，因为没有这份爱呢，我们不能够成为一家人，因为我们过去都是罪人。我们罪人就感觉到自没用，更加上魔鬼的攻击，魔鬼常常来让我们更内疚，觉得我们不可爱，我们甚至想放弃自己。自从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感觉到被爱，爱使到我们有方向，爱使到我们有力量，爱使到我们可以接纳别人。所以这个地方充满了神的爱，不要让魔鬼耍骗你，不要让魔鬼欺骗你说这里没有爱，这里是有爱，所以神就是爱。那爱呢，不是等待别人来去服侍你，爱是要主动的。神爱世人，他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你，所以爱你要走一步出去，而不是整天坐在那边，你来爱我啦，不能够。爱是分享的，神的爱是分享的，你要主动去分享，扶人一把，鼓励他。你发觉当你一给的出来，爱就是施给，你给的时候你也有回报了，人家也会给回你。那么这个整个教会福荣团生命团契就彼此的有互作了。不是等待人爱我，没有人关心我，这里哪里有爱面的关心我。爱是由你自己主动出去分享你的爱， 那你发现你有回报了，因为神会让我们这里彼此的这样的交流，那太可爱了，我们就不会让魔鬼留地步。我们唱，很简单，我耶稣的爱爱你，我用耶稣的爱来爱你，我以耶稣的爱来爱你，你在我眼里有神的荣耀，我用耶稣的爱来爱你，我以耶稣的爱来爱你，我用耶稣的爱来爱你，你在我眼里有神的荣耀，我用耶稣的爱来爱你。再唱一次，我用耶稣的爱来爱你。是的，充满我们，我用耶稣的爱来爱你，你在我眼里有神的荣耀，我用耶稣的爱来爱你。你用耶稣爱来爱我，用另外一个话来唱，你用耶稣的爱来爱我，你用耶稣的爱来爱我，我在我眼里有神的荣耀，你用耶稣的爱来爱我，你用耶稣的爱来爱我，我需要你爱，你用耶稣的爱来爱我，我在你眼里有神的荣耀，我用耶稣的爱来爱我，多么好，是不是？我们不但告诉你说我爱你，我也希望你接纳我，我有不美丽的地方，我一直的软弱，我需要你的爱我，你愿意吗？就好像明天结婚这样，你愿意吗？是不是？是的，我们不但要告诉地方说我接纳你，从来你很多软弱，我接纳你，可是有时候我也希望你接纳我。好，我们弟兄对弟兄好吗？我们抓抓手。我用耶稣的爱来爱，太太跟丈夫或者是姐妹对姐妹好吗？不要抓错人哈。你抓抓，或者是你抓啊抓，可以、不容易。我们从来没有抓过人的手，今天我们抓一抓面手，因为他是耶稣的肢体，他是耶稣所爱的。我们今晚上就彰显神的荣耀。教会就是爱的地方，我用耶稣的爱来爱你， Amen， 我用耶稣的爱来爱你，你在我眼里有神的荣耀，我用耶稣的爱来爱你，你用耶稣的爱，你用耶稣的爱来爱我，谢谢你爱我，你用耶稣的爱来爱我，我在你眼里有神的荣耀，你用耶稣的爱来爱我。再唱一次，你用耶稣的爱来爱我。是的，主需要你用耶稣的爱来爱我。我需要你，要在你眼里有神的荣耀，你用耶稣的爱来爱我。我在你眼里有神的荣耀，我用耶稣的爱来爱你。我们开口祷告神，哈利路亚，神啊，今晚上我们战胜魔鬼，魔鬼来就是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可爱，魔鬼来就多去抢去我们之间的爱。我现在奉主耶稣的圣名，我要告诉弟兄姐妹我爱他，我要他也爱我。从来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可是耶稣说你要彼此相爱，让世人知道你是我的门徒，我这边吸引万人归向我。主啊，今天我感谢你，不是我们多么可爱，而是我们最不可爱的时候你来找我们，谢谢你。我们因为不可爱，我们想责备自己，我们想改善自己，改变自己，不要人来肯定我们，我们努力了，可是还做不到。今天连来神的家里面有这份爱， 有爱就驱走惧怕困难，爱带给我们人生有方向目标，爱寄给我们激励。主啊，谢谢你，这个福荣生命团契真的有爱，因为我们彼此不分彼此，都是一家人。虽然他身上有几根刺，我用爱来拥抱他，接纳他软弱。主，因为我看到他眼中有一根刺，原来我忘记看自己也有一个栋梁了，问题了。所以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是有软弱的地方。主啊，你都不介意我们还是有许多地方改善的地方，你这样拥抱我们，接纳我们。所以我要用主的爱来爱我的弟兄，因为我们不要让魔鬼入地步。主啊，复兴我们福荣生命团契这个地方，因为有爱就有生命，有生命就可以产生爆炸，爆炸力让这地方爆炸复兴起来。主，我们谢谢你。魔鬼，你听着，你是失败的，你在我们团契里面没有权柄，没有权威，没有力量影响我们，因为我们全选顺服神的话语，我们是爱的家庭。谢谢主。主啊，今晚上我们离开这地方的时候，我们对你说我们爱你。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多么可爱，因为我们有这份爱才有力量，才有得到赦免，得到祝福。今晚上我们散会之前，如果你有什么需要，你感觉到你需要祷告，身体的不舒服，或者是你感觉到你要神的帮助在某方面，在生意方面、工作方面，或身体有病，我们也祷告。基本上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同工 Raymond 祷告，他上个礼拜他的心脏有一些问题，所以他送去医院，敦加巴医院。那么前两天回来，那今天下午他又不舒服了，心脏的问题又送回医院，我们现在为祷告。除了他，我们当中有病的，这是爱的肢体，生命团契来的。如果你真的有需要，你可以出来为祷告。哈利路亚。是情感方面、工作方面、金钱方面，或者是神的引导方面，或者读书方面要考试，都在神面前。爱的地方有带导，有爱的地方就有扶持，有爱的地方就彼此的守望看顾。我们为你祷告，你可以出来我们祷告。哈利路亚。你们有需要来到前面，我们来一起来亲近神。神的爱在这里，他要用他的爱来充满我们。哦，哈利路亚。除此外，我们也为巴瑟雷们祷告。主耶稣，我们为巴瑟雷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他虽然来到地方短短半年里面，主啊，他真的跟我们一起来配搭，使到我们很多弟兄们得到祝福。如今你的仆人这时候他身体的心脏有问题，主啊，他前上个礼拜送去医院，并且可能要继续检查，他前两天回来，现在又心脏痛啊，所以又回去医院。他刚才打电话说我要祷告，主啊，我们现在为你的仆人祷告，奉主圣名。主啊，以赛亚书53:4-5说，耶稣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重担，借助耶稣受的鞭伤，我们的 Raymond 弟兄得到医治。哈利路亚，医治他。还有你在这出埃及记15:26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主，我们宣告你医治临到 Raymond 身上，医治他。还有你在彼得前书2:24说，你挂在木头上乃是医治我们。谢谢你，你让你的仆人 Raymond 重新得力，让他今晚上躺在病床都知道我们有祷告。主啊，你顾念他，还有他家人还没有信耶稣的，你顾念他们，让他们不要怀疑神的爱。主啊，就在这时候我们知道魔鬼被都搞乱了工作，让他家人更加的怀疑神的爱。主啊，你怜悯。主啊，世界里大人医治人们，让我们家人来相信你。我们宣告你的应许，在使徒行传16:34说，当信主耶稣，他和一家必得救。我们宣告他家人都必得救。谢谢主，感谢你主，我们拍手感谢神。哈利路亚，谢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可以来到前面为祷告。有没有需要？有需要的可以来到前面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 Amen。